国庆期间呢，适合吃一点蔬菜，比如说萝卜、青菜、番茄，多散步，少坐车。去旅游的时候呢，要有安全意识。这些小贴士和您一起分享。国庆长假呢，应该是放松心情的日子。如果因为惦记着工作而非常的烦躁，不妨在假期当中呢，每天安排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。那除了这个工作时间之外，就不要再想任何工作的事情了，这样就可以全身心的享受假期了。

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怜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春常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是否还是那个他？